醒，女神元一闪亮登场。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泽华。 因为刚刚片头的时候说有请女神元一闪亮登场嘛，然后我知道妹妹在等我先开场，但是大家如果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应该能看到我们今天那个座位的排次， 哎， 跟平时不太一样。平时我都会出现在一梦那个位置上， 对， 但我今天出现在了嘉宾席，并且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元一，在我旁边呢，我今天带来一个我在微博上刚刚转发的时候，我称她为肤白貌美一推倒的实习生妹妹。我们有请一下今天的嘉宾子琪， 有请。 大家好，我是子琪。 哎，子琪声音很小，为什么显得？我声音那么大，然后你声音那么小，别人会以为我欺负你， 这样可以吗？ 对，离话筒近一点。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座位的牌子，其实也是用心的安排的。我们因为今天节目的选题的关系，所以一会儿我和子琪会移步到表演区。 好、嗯哦，干嘛？ 所以今天的主播台要归你们两个了。 哇，那我们俩可以多说话呀。 对， 可以啊，没问题。全场你们都在说话。我们今天要干嘛呢？我们今天想要把最普通看似最土都已经不会有人去买的白衬衣穿出花了，而且不花一分钱。 吓死我，我还以为你说今天要把最普通看似穿着最土的子琪打造出怎么怎么样的花来。 其实这样说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泽华你很过分 啊。怎么 你就这样讲的话就挑拨我们的关系。 并没有，我还蛮期待就是这么漂亮的子琪会被打造成什么样子。 嗯， 可能穿最土的衣服依然是最美的， 最普通的一件白衬衫， 很会讲话。 但如果穿在元一身上，就不一定了。 欢迎大家通过 FM98 和 AM92现在收听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当然如果你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内容可能更适合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所以各位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甚至在花椒的直播平台上也可以搜索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 另外我们也要跟各位讲一讲，最近我们那个北京青年广播正在跟荔枝 FM 举行一个燃烧吧982的主持人选拔大赛，已经开始了。各位也可以登录到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的参赛详情呢，也可以登录一下荔枝 FM 的 APP， 点击北京 FM 的频道进行查询就可以了。 好的，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吧。 好。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好的，欢迎回来，女神麻辣烫。我们今天先来关注的第一条消息，我们交给泽华。 哎，奢华的泽华带来的当然是非常奢华的内容。看到泽华，首先会想到三个字，是哪三个字呢？宝格丽。 什么？ 这有关系吗？ 对，有什么关系？天哪，满脸都懵啊！ 我来和大家说一说啊，中国第一家奢侈品酒店北京宝格丽即将开幕了。 是的，这里也有图片，大家可以欣赏一下啊。 好。 哇，确实很奢华哎。 你看，从米兰到紫禁城，全球第四间中国首家宝格丽酒店终于来了。而且宝格丽的风格呢，一向是维持这种浪漫呀、精致啊、浓郁的艺术气息。 没错。 也是每一家酒店的经典的代名词啊。 嗯。 或许各位没有来得及去海外去体验宝格丽酒店的魅力，那么宝格丽来到中国之后，大家就可以在北京感受一下宝格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奢华酒店。 是的，没错。 就在9月27号就会正式开幕了。 因为宝格丽，说到宝格丽，大家最熟悉是杨幂当时举办婚礼的时候，就是在巴厘岛的那个宝格丽、对。所以以前国内确实是没有。那从九月份开始就可以在上海看到了，是吗？ 对啊、 在 北京 啊。 对。 地理位置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宝格丽是完全符合了闹市当中静谧绿洲这样的一个概念。怎么讲，酒店是毗邻安藤忠雄所设计的启浩艺术基金会，然后呢面朝亮马河畔的私人花园。围绕酒店的花园景致呢，是由瑞士著名的景观设计师恩佐叶尼设计而成的，意大利风格和中式传统园林相结合。走在这里你会觉得无论是这个设计还是这个所有的景致都是非常别致的。再说一下套房，酒店一共设置了119间客房和套房，其中包括一间宝格丽套房。那每间套房的和这个客房的标准呢，都是非常非常奢华的一些品牌给它入住的，占地近400平方米的空间，可以眺望到北京城的别致景观。 因为这样套房400平米的话，其实在北京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还是 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在九月底在北京，具体地理位置再重复一下是哪儿来着？ 具体的位置， 对， 具体的位置是在 等我们找到具体的， 啊，我知道了， 酒店毗邻这个是啊，安藤忠雄设计的， 在亮马河， 对，亮马河 那边， 对， 应该是。 你念完咨询都不知道地理位置是在哪， 又没有明确的给出，又没有给我们投钱，干嘛要明确的告诉具体地理位置？ 反正就在三元桥那附近吧，亮马河那边。这是我们今天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消息。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一条可能和你的 idol 是有关系的。这两年呢，一些大牌都纷纷和年轻人的 idol 去做一些联名啊，去做一些合作。就在上周末， YSL 杨树林这个化妆品品牌又宣布和涛涛黄子韬合作了，并且这次官宣的不是成衣服装线，而是你们猜猜看是什么，是哪一条产品线？黄子韬YSL 美妆 的眼妆， 没错，答对了，你们俩都答对了。 因为他自己的妆容就很重啊， 对，所以很适合 YSL 这个品牌的定位。 有没有图片？ 有，我们一会儿会有个小视频看一下。可能会有小伙伴问一个问题，说 YSL 这样的美妆大牌怎么会相中黄子韬的呢？他们的契合点在哪里？ 是的， 答案很简单，因为简直没有任何一个国内艺人比黄子韬的眼妆造型更加的百变。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眼妆，他本身就是单眼皮嘛，然后那个眼线画的就是， 就整个眼皮都是眼线，是吗？ 对对对。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大家都知道黄子韬是非常敢讲的一个人， 对， 是 他做了代言人之后，这个杨树林不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难，就， 但是可能更符合这个品牌，就是年轻人敢做敢当的那样的一种气质。 但是万一哪一天黄子韬说的不该说的话的话，可能也会上头条。 至少目前他们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我们也来看一看黄子韬为杨树林YSL 专门来拍摄的一个音乐电影。 好的。 这首歌是他为那个小猪传编的那个主题曲， 然后是创造的一种表现。 稍后他会自己给自己化妆吗？ 反正会有变装，里面也会有一些单品的出现，比如说眼线笔，还有最近刚出的那一支唇膏，护唇膏。 男明星给美妆品牌代言也算是少有的吧， 之前有杨洋给娇兰，然后包括井柏然给那个美宝莲， 都是美妆啊。 对，美妆。 哇， 让我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 很酷，但是并没有给眼妆一个特写的镜头。 就是当时找他做代言人是因为出于这个点，但是一旦成为代言人以后，可能这个美妆线上的很多的产品线，很多的单品都会是经常出现在黄子韬的各种什么私服的街拍当中啊，或者是化妆间的一些探秘啊，那些照片里面的。 化完以后可能会更自信吧。 对，他也这么说，他说化妆让我变得更自信和更自由一些。不知道美妆是不是也让你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各位对美妆特别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各位在每周六的下午的4点到5点来关注我们的女神百分百，由一梦主持的美妆的环节。 谢谢大家的关注。 开心到没有开话筒的一梦。 对， 这第二条资讯。 接下来的第三条交给我身边的子琪。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条美食方面的资讯，这回吃货有福了，蛋糕界的香奈儿 Lady M 在上海开业。这周呢，来自纽约的国民级甜品店 Lady M 在上海正式开业了。这个横空出世的 Lady M 究竟是为什么如此的火爆呢？其实光是美国十大蛋糕、蛋糕界的 Chanel 这些标签就已经让人无法忽视它的存在了。 Lady M 的第一家店开在纽约的上东区，曾经因为排队盛况空前被 TripAdvisor 评为美国旅游不可错过的景点之一，当然它的美味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一直以来呢， Lady M 也都称自己的门店为 Lady M Cake Boutique，创始人肯呢也希望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像去珠宝店一样去吃蛋糕，他也获得了成功。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展示几张上海店 Lady M 的甜品照片， 很精致啊。 刚才在仔细说的过程当中，我已经给大家放了这个图片了。 对，因为甜品， 我很想吃这个抹茶 啊，我也想吃。 但是你们知道这个蛋糕的价格是非常高啊， 大概多少钱？这么一角？ 这样一角大概是可以卖到1000到1500之间。 多少钱？ 人民币 吗？一角吗？ 我可以给他一角，真的。太离谱了， 因为人家是 蛋糕 中的 香奈儿， 对，本来香奈儿也不是普通每一个人。 但是我有注意到刚才这个甜品旁边有配着有鸡尾酒 啊，你想多了，只是一角，并没有鸡尾酒，鸡尾酒是另外的。 第一张图片里面是有啊， 我的意思是说1500这个价格并不包含鸡尾酒， 这不是鸡尾酒，这还是普通的饮料好像。 对、 啊，它不是 Mojito 一类的，是吗？ 也有可能是 Mojito， 对， 有可能 是。 对， 这 个可能是一个 set。因为你去喝下午茶的话，可能是一个单人的 set。 女生是会很讲究下午茶的那个景致啊，包括那个糕点的精致程度，是吗？ 别说东西好不好吃，只要看景观好看，我们 主要是 拍照 发朋友圈就可以了。 没关系，这几张图片。 便是一角是1000到1500，你们也愿意去？ 不，是这样的，妹妹们，不要太过浪费钱。一会儿下了节目以后，把这个照片免费拷给你们，你们把自己 P 进去就可以了，就不要花那个钱了。 可以。 作为女生，一定要会过日子，所以多多收看《女神百分百》。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让你不花一分钱就可以把你普通的白衬衣穿出花来，多么实在的一个节目。 是， 我还挺期待一会儿会出怎样的花的。 所以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资讯部分，也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在新浪微博还有花椒的直播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 嗯，对，没错。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女神衣橱吧。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女神百分百之女神衣橱。嗯，那现在袁一姐呢和子琪现在要去我们的表演区内， 按照刚才的说法就是很普通的白衬衣。 对，很普通的白衬衣。 那我问一下一梦，你觉得很普通的白衬衣是很难穿出很好看的样子吗？ 也不是啊，我觉得现在反而是更流行穿这种比较简单的白衬衣。 但有些女生觉得难穿，是不是就因为穿在身上以后看起来就是实在是太普通了， 就是特别板板正正的啊？对，没有亮点。对，所以是这种情况。所以今天袁一姐呢也要给我们介绍就是几款很普通很普通的白衬衣，然后搭出那种花一样的感觉，花式搭法。 话筒是 OK 的吗？ 啊，现在话筒是没有问题 的哈。嗯，其实白衬衣的穿法有很多种。嗯，是说一排扣子，你就要每个扣子都给它扣上了。嗯，所以为了展示出我们今天这个改造的效果和它的前后的差异，我们专门找的是这种最最最最最 真的很普通，就男生可以穿的都。 不，这是 Theory 的，其实也是牌子。但是这种一般这种完全没有任何花，本身没有任何花的这种衬衣，我一会儿会把这块蓝布取下来，嗯，让它变得非常普通，就是会让大家觉得 搭蓝布以后真的很像男生穿 的衣服，就感觉像卖保险的衣服是吗？ 对，卖保险，就是一会儿见完大街14号，咱们电台出门左转，你就可以去工商银行打个卡上班那种。对，但我们今天是要拿这种白衬衣来做 好， 所以稍后子琪就可以去卖保险了。 不，我们今天。一定要让子琪把这种卖保险啊什么房产中介这样的衣服穿出不一样的时髦感来。对， 可以。 那子琪你想穿这个还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吧。 好的， 最普通的这种材质，因为那一件呢、 okay 啊、 其实是丝质的材质，还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还会有一点设计感。 对， 子琪为什么现在穿了一个披肩？ 对， 它里面是内搭 啊、哦、比较方便。 对，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个最基本的穿白衬衣的一个方法，先让子琪把这件衣服套上。 好。 哇，我觉得这个白衬衫真是干干净净， 取下那块蓝布以后 就 一点亮点都没有了。 最基本的穿法不就直接穿上去吗？ 对啊，最基本的穿法。可是你不可能，平时年轻人不会穿这样普通的白衬衣，因为它从领子到身段到袖口没有任何的亮点。 真的， 对吧？对吧？就很普通。大家看一下，如果就这样穿的话，就是这样， 是 很普通。 然后再系上扣子就更普通了。 对，现在扣子还没有系，我们把袖子卷起来。 嗯。 但是我知道有些女生穿这个白衬衣会有一种自己的穿法，就把扣子乱系。 哎，有这样的交错的系。 开， 对。 现在原因是把它这个袖子往上撸起来。 嗯。两个 这样会显得像夏天。 就比较精神一点，我觉得。 目前为止还是比较普通的样子。 对。 因为这件衣服本身呢，它是有一个带子可以把这个袖子从长袖变成短袖的，所以可能 我的意思是说， 像有一种夏日海边风。 对，其实以前咱们其实已经流行过把袖子卷起来，卷边变成短袖的这样一种穿法，但是那样的卷起来就卷得有点太死板。 太死板。 现在呢，你就可以尝试把袖口的扣子给解开，解开以后先卷一个大边，最近很流行那种翻边。 然后再卷一点 点。对。再把下面的小边卷上去，把这边稍微松一松，显得更加随意一些。然后呢，胸口的这些扣子呢，你就可以像泽华刚 乱 扣一颗啊，对，扣两个啊，这样的乱系就可以。但是这一招只是最普通的，可以用在任何一款衬衣当中的一种做法。接下来我们就要真的开始改造了。 一梦，你刚才笑什么？ 我刚才我觉得子琪也可以把那个衬衫掖到裤子里面， 对对， 也很好看， 有很多基本的一些穿法，比如说像这样啊。把下面的下摆直接塞到裤子里， 这样就时尚一些了。 对， 因为刚才仅仅是把袖子给扁起来，我觉得就是这个保险员上午很累，很热，出一身汗。 不是，我刚刚讲的卷袖的这个方法，只是说一个最基本的，可以适用到每一款衬衣上面的一个做法。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件衬衣改造成一个露肩的衣服。 哇哦！ 因为今年真的很流行露肩的衬衣， 需要用剪刀吗？ 不用，不需要用剪刀。现在需要仔细配合一下，把这个衣服放到你认为露出肩膀最合适的地方。对，你自己觉得最合适的地方，把肩膀露出来。这个其实因人而异，每个人他的肩的宽度不一样。 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把那袖子放下来啊？ 也可以，先等一会儿，袖子现在不重要，从下面开始往上扣扣子。这个的要领就在于从下往上扣，直到扣到你那个位置刚刚好是你舒服的，可以把你的肩膀露出来的那个位置就可以。 哎，这个角度看有一种都会的性感风。 嗯，就又俏皮，因为白衬衣本来就是给人一种阳光活泼的感觉。 是。 嗯。 看一 下，他现在正在从下往上，一定要从下往上扣，这样你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个衬衣在 哪个位置是比较舒服 的。不，因为呢，今天子琪为了展示方便，所以里面穿了一个内搭。咱们要考虑到的是，平时可能不穿内搭，只穿白衬衣，所以咱们要再往上扣一颗。 不穿内搭，只穿白衬衣。 只穿白衬衣，对。 哇，目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是很漂亮的。 对对对。 所以欢迎大家在看我们直播的同时，说一说你的观点啊。 嗯，对，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这个很漂亮的香肩露出来了。但是有一个小 tips 要注意的是，后面的这个标签很有可能会翻出来，你记得把它卷 剪掉。 哇，这样看的好性感， 看不出来是衬衣嘞。 对不对？就不是一件普通衬衣。然后你也可以把下摆塞到裤子里面或者怎样。另外还有一种。如果你不想穿这种短的牛仔裤的话，像这种露肩的衣服今年很流行在外面搭一个这样的吊带。 是，哎，对，哇哦， 尤其是黑色的，我这款有点蕾丝，可能不是那么的具有代表性。如果是纯绸缎的这样黑色的话，穿在外面就会很好看。 是， 一梦那边有效果图给大家看一下。 那仔细给我们穿了这样，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效果图。哎，这个是刚才白衬衫， 时髦。当然这个时候还可以选择一种方式，就是你们刚刚讲到的袖子不一定一定要卷起来，因为你把肩从上面往下拉了，所以袖子这个时候可以变得更加时髦的是它是长款的， 这样搭出来一种日韩的感觉。 对， 就看照片当中 今年就很流行，你看这样一定要长袖。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 一定要这样，就是袖子要把手遮住。 好，我们再把镜头切回给 子琪，现在把手随意的垂到下方就可以看到时髦感。 嗯，就像我们刚才照片展示的那样， 对对对， 整个的那个形成一个 T 字形。 对对对， 它袖子还是下垂的。 对，一定要这种袖子很长超过手的感觉。 对，而且近两年一直都很流行，就哎袖子长长的， 感觉一种 oversize 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有一个要领也是告诉大家，一定要对齐这个前面的这个纽扣， 对， 一定要让它在中间不要太歪。因为有人说，哎呀，我的肩可能太宽，不像子琪这样是标准的这种窄肩，那我完全把肩露出来会不会不好看，把我自己的短板给露出来了？那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单露肩的方式。 单露肩， 对，单露肩， 这样比刚才要更性感一些， 更妩媚一些，那就要可能多扣一颗扣子。 提问，这样穿衬衣会不会不安全？ 不会啊， 中午吃得很饱，然后觉得还不错，到下午突然间就消化了，这就掉下来了。 不会，那不会，因为你完全是卡在肩这个部分，肩这个部分不会一顿饭就有任何的变化，除非你是一个气球。 OK， 所以是安全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穿法，如果是单露肩的话，也要记得前面胸前的这一排扣子，千万不要太歪。如果这一排的扣子歪到这儿来了，那也会不好看。 对， 就会很，就是太过分了。 是，我们也看一下 稍微中间偏一点的话 效果图。 对， 那是所有这样的普通白衬衣都可以搭成这样，是吗？ 当然都可以这么穿 吗？ 因为我们用的就是最普通的白衬衣。 嗯，百搭嘛。 接下来还有时间，还可以再讲一个，对不对？ 对。 接下来一个也非常的简单，接下来一个穿法，我称它为 X 裹身穿法。这个穿法其实挺有历史了，早在，突然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 赫本，奥黛丽·赫本， 对，奥黛丽·赫本， 嗯。 早在奥黛丽赫本的时候，她就有那么穿过，我们可以看一张图片。 对， 哇哦，很好看， 是不是 很洋气？ 嗯， 那是衬衣吧？ 是衬衣，它是裹起来了的。 所以接下来 是黑色的蕾丝吗？ 妙手原衣就要来给你展示 蕾丝式的蕾丝款式的衬衣 啊。 好了，接下来妙手原衣就要给你们展示 X 裹身穿法的衬衣要怎么穿了。 也是刚才那件普通的白衬衣， 依然还是件普通的白衬衣。 哇哦。首先要先把这个白衬衣的衣角拽到前面， 对，两衣角交叉， 而且拉得非常紧， 拽在，然后把它塞到这个， 它等于后面是呈现一种短的方式， 对， 还是塞进去的是吗？塞到裤子里， 对，塞到裤子里面。如果是裙子的话，也是裙子里也一样， 做好了， 嗯， 特别简单。但是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两个衣角拽得很直， 嗯， 拽直了以后对角线，然后塞进去就好了。 是， 这个时候其实里面可以，因为我今天还是说嘛，今天是让子琪保险起见里面穿了一件打底，其实里面不穿打底的话效果会更好。 子琪可以给我们转到后面去，对，让我们看一下，哎，后面也是挺板的， 对， 不是想象的那种， 全部都拽到了， 对，很褶皱的那种。 这样看有一种有设计感的职业女性的感觉。 是的， 对。然后呢，这样穿的时候，我建议袖子不要让它放得这么长， 嗯， 最好是按照我们最开始讲的那个简单粗暴的卷袖子方法，把它大卷边卷起来以后，卷一个小边儿，把这个袖口的这个边一定要露在外头。 嗯， 这边那个袖子也是这样。然后呢，下面可以搭一条今年很流行的喇叭裤。 喇叭裤，哦，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图。 对， 这样的穿法显得比较清纯。 嗯， 对对对， 你看这个效果图就是一个喇叭裤。 对。是好看的， 显得非常的干练， 对对对，你看， 而且显得腿很长。 我们现在已经讲了这种三种方法，对不对？ 对， 我们还有几种方法，咱们留在下半段的时候讲，好不 好？ 好 的，没问题。那 我们俩先回， 先回到 歇一下， 回到嘉宾区歇一歇。那再过三分钟之后吧，一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女神百分百的女神衣橱。 问一下子琪吧，你自己喜欢哪一身打扮？ 我自己嘛，我比较喜欢露肩的那一种吧。 是全露的还是只露一半的那个？ 都可以，我觉得都很好看，因为今年很流行这个元素嘛。 只要这边肩胛骨就好看的女生都很适合露肩。然后如果露肩你觉得这边太空的话，可以戴个 choker 就好了。 嗯，所以在做今天这期节目之前，你不知道这个白衬衣可以这样穿是吗？ 不知道，哎，我觉得好神奇。 因为女生会专门去买露肩的衬衣， 对，可能会专门去买那样的， 衣橱里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衬衣。 但其实这一件就完全可以满足所有的需要了。 对， 所以各位男生学会了吗？你们也可以这样穿哟。 男生不可以 穿个一字肩。 不要瞎说，选择会比较多一点。 男生可以交给你的女朋友， 哎， 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视频直播平台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花椒的直播平台搜索活力九八二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是的，没错。那其实我们上半段呢给大家介绍了三种方法，一个是呢是一字肩的怎么穿，还有一个是 半露肩的， 半露肩的，还有一个是裹在 对 X 裹身穿 X 裹身穿的。那我想大家一定也很期待下半段我们的袁一姐要给我们介绍什么样的白衬衫的穿搭法。 下半段会更精彩吗？ 当然会， 当然 会， 一定会。 所以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女神百分百哦。 先听会儿歌 吧， 对， 好的， 一会儿回来。 嗯。 Shoes are moving, tap tap and clap and clap. Everybody, watch your grooving. Play the summer swing. 눈치보지말아요마Talk about is what is going on. 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半点之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衣橱。 一梦真的很着急跟大家见面，咱们把大背头还是放一下吧，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已经下半段正式开始了。欢迎一下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如果你在路上目前还看不了视频的话，可以回到家以后在新浪微博上找到我们的账号看回放也可以。 没错。 目前呢，通过音频的方式是可以在 FM 982和 AM 927上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 是的，那么上半段呢，我们也是介绍了三种普通白衬衣的穿搭方法。那接下来呢，也是让我们的袁一袁一姐还有子琪移步到表演区。 接下来据说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普通的白衬衣可以变成怎么样穿法的？ 没错， 方式 是的。 对，你知道接下来 穿上这个可能男生会更喜欢 啊。 我先问一下泽华，男生喜欢女生穿什么样的衣服？是露得多呢，还是说要 露得恰到好处？ 对， 恰到好处是吗？ 对。 那我觉得我接下来这两种穿法完全可以符合男生的需求，因为会有一点点小性感，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很过分。所以接下来我要求子琪把这个衣服呢脱掉一个袖子， 脱掉一个袖子。 对，来，你把后背露给大家。 果然很性感 哇， 就是这么穿法。 就是现场直播间在不行，得全部脱下来，我重新给你裹一下。来，我先把话筒给子琪啊。 好，我现在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穿搭可以变得很性感，用一个普通的白衬衫。 欢迎大家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同时呢，也发表一下你自己的意见。 是的， 看一下每一次的改变你是否喜欢，以及在生活当中你觉得穿它是不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一个事情。现在袁一在把所有的扣子再系到一起是吗？ 现在是把所有的扣子系在一起。哇，那到底要是什么样的一个造型呢？ 只给一个胳膊穿上， 好像是。 对不起，我刚刚颠倒了一个步骤，应该先把一个袖子穿上，然后再系扣。傻了。对，先穿上一边的袖子，另外一个袖子不要穿。 那 扣子呢？ 那另外一个袖子放在哪里？ 对，从这边，这个袖子一定要在外面待着。 哦，那个袖子在外面待着。 有点像我乃东土大唐， 不，我感觉有点像 西天取经， 有点像杨过。 此期胳膊带上的没有 过。所以这样的穿法的特点是把香肩露出， 对，就是 一个香肩， 对。 啊，那这样从后面看不会很奇怪吗？ 等一下，没有穿完，我们现在把一个袖子穿上，另外一个袖子放在外面。然后呢，扣子是扣到你觉得刚刚好卡住腋下的这个部分。然后把这个袖子， 另外一个多余的袖子， 对，多余的袖子， 放在哪里？ 感觉要绑到前面或者绑到那个位置。 对，从前面绑过去， 然后掖在裤子里。 这样从后面看起来是紧致的， 显瘦的，把身材全部显露出来。 对对对，把后面的那个衬衫再掖到裤子里就可以了。 然后前面领口的部分，感觉像有些男生会特意的把这个领子给竖起来。 对。哇。哎，还是很好看的。 对。 很有设计感。 其实这样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你白天穿了一件很普通的白衬衣，就是这样 过来了。哇， 白天穿了一件很普通的白衬衣在上班，然后结果在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你接到了你暗恋已久的男朋友，不是男生朋友的电话，说哎晚上一起来参加一个饭局啊。可是你这个时候突然没有时间，也没有时间回家换衣服了吧？于是你就 可以 躲进自己单位的卫生间，然后把自己的衬衣这样临时改造一下 的 话，对，就很心机。然后你到了那个场合以后，也不会觉得说我太过正式啊，然后我不够时尚啊，不够年轻貌美， 一定可以吸引全场的目光。 所以男生泽华觉得 很好看。我觉得女生如果那个地方再有露出来的那个锁骨的部位再有锁骨的话， 来子琪跟我学一下， 更加的性感。 这样， 外吸怎么样？可以吗？ 可以， 可以， 这样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对 对，非常的好看。 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效果图。 嗯， 哇，你看这个效果图也是。和袁一姐这样， 这个裙子就很多上班族会穿的最普通的女那个裙子嘛。 啊，你说这个黑裙子是吗？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所以就很好搭嘛。 黑裙子，嗯，对， 这是单肩的一个衬衣的穿法。接下来我们要把衬衣穿成抹胸， 抹胸， 对对， 这次后面看很好看， 很好看， 嗯。好好的一件白衬衣，你说它容易吗？但这样穿一次会不会就很皱了？ 可以熨的， 真的是，你让我上期节目之前我都不敢想象一件白衬衣 可以有这么多的穿法。 对， 你知道就是如果只是穿抹胸的话会有很多的问题的。我觉得相信女生都遇到过这种尴尬的问题，穿抹胸如果尺寸不合适或者它有那个松紧带要卡住的话，就会压胸或者勒出副乳等等很尴尬的一些问题。但是把白衬衣这么穿呢，因为白衬衣它是弹性相对会比较差一些，所以它不会太过压胸和勒肉。 嗯， 那依然是把这个白衬衣的两个袖子都不要穿进去，扣子呢依然从下方扣到最上面，你觉得可以卡住你的腋下的这个位置。 嗯， 然后现在这两个袖子不就闲出来了吗？ 嗯， 怎么办呢？我们在胸的下方，在正前方系一个蝴蝶结，怎么系都可以。 哇， 因为你要这样闲下来袖子做什么事最好吗？ 哦啊，怎么样？ 擦桌子吗？ 扭秧歌。 但是我觉得，在前面系个蝴蝶结，哎，反而还不失俏皮。 哎，这样会很显身材， 对，还会把腰身给收出来。 对。 现在是抹胸的穿法，那请问这种穿法是不是里面必须要有内搭呀？ 不用哎，其实没有内搭也是安全的，因为它完全不会掉下来，而且你这个胸的下面又有这个袖子来 卡住， 对， 卡住， 不会掉下来。 真的可以吗？因为如果没穿内搭，你敢这样穿吗？ 哦，我不太敢哎。 让子琪表演一下，展示一下， 哦， 哇， 是好看的吧？ 很好看哎， 有一种小礼服裙的感觉。 我感觉完全就是换了一件衣服，不是刚才那个衬衫。 对， 很好看， 好看吧？ 很好看，很好看。 这是抹胸的穿法，所以这个其实又是跟刚才那个场景是一样的。你上着班，然后接到了一个突然的邀请， 我觉得这样更好看。 这样会 更喜欢这 种。我也喜欢这款。 对， 嗯，好看。我们也看一下模特的展示图。哎，看，哎， 这个 是对扭秧歌似的，他没有系上。 但这样它这胸部位置显出来也很特别。 对 对，还会把你的这个上身显得更加丰满， 这 然后有线条感一些。 那这个我真的太受用了， 是不是很好用吧？ 哎，你看这样系的一个蝴蝶结很好看。 对，它这蝴蝶结系的也很好看。 对， 那会不会有些女生觉得蝴蝶结不会系就容易？ 其实这个蝴蝶结很好系，为什么我建议大家系单边的这个蝴蝶结？其实我这个不是一个标准蝴蝶结，而是一长一短，只有一个结的蝴蝶结。因为袖子的长度不会很长，普通的白衬衣，它只够系这么一个单边的结。 嗯， 你不用把它系成一个完美的蝴蝶结。所以， 而且我觉得最难得一点是它不用戴项链，也不用戴 choker， 就看起来很好。 对，干干净净的。 嗯， 是的。 好，接下来还有一种穿法哦。 还有 啊！ 你们以为白衬衣已经被我玩完了吗？其实并没有。接下来我要让他反穿白衬衣， 反穿白衬衣， 就正面全部都是露的，男生可能也不会太开心了，就有点不雅的感觉。 你想太多了，不会，我们会保护女生的所有的安全。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穿法，女生都可以放心，完全不会有走光、各种尴尬的情况出现。 即便是里面不穿内搭都是 OK 的。 嗯， 好的。 好，接下来我们把白衬衣脱下来了，然后怎么穿？把前后反一下，明白吗？把扣子放在你的后背。 啊， 这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一种穿法。 第一种 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后背。 我感觉好像在理发。 你说的对。 但是把你头发捋到前面。一定要记住，如果你只是用扣子来解决这个反穿的问题的话，那一定要扣最上面这个扣子。因为我们白衬衣如果是正穿的话，通常不会扣第一个扣子。但是如果是反穿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扣第一个扣子， 或者是只扣第一个扣子，是吗？ 只扣第一个。像我这件衬衣呢，来，我们反过来让镜头特写看一下，我这件衬衣的第一颗扣子跟第二个扣子是比较接近的，挨着比较近，所以我会扣两个。其实扣一个也完全没有问题，当然里面不用穿内搭，效果会更好。因为 不穿内搭只扣一个扣子吗？ 对，然后把前面的衣服戳到裤子里面。这样子走起路来就是后面是若隐若现，会飘起来。 你知道北京很爱刮风。 哇，我们的导播老师已经在完全就是眼睛离不开屏幕在看我们这期节目。哎，不知道收音机前和视频那头的男观众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效果？ 这样正面看起来有种小小高领的感觉， 对不 对, 对, 对， 是洋气的。当然也是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有像子琪这样的天鹅颈长脖子的话，可以这样穿。 那如果没有呢？ 比较短的话也可以反穿，但是我不建议你用这样的只扣上面两个扣子这样的方法。接下来如果你的脖子没有那么的纤细和纤长的话，我们还可以换另外一种穿法。 哇，这么多穿法。 一梦，你说会不会因为子琪本身长得比较漂亮，所以每一种穿法都很好看？ 我觉得子琪好看是真的，而且确实是今天穿这衣服真的都很合适她，我觉得。 对，而且你看袁一不是在给自己打扮，是在给子琪打扮，可见他可能觉得自己穿并不见得每一款都很好看。好，这是现在、 这样子的， 我们让子琪转过来看一下。 哇， 这样背面 后面就可以不用系扣子，但是呢把衣角从前面依然还是捋直了拽过来，打一个死结，打一个平结， 这个背面很好看， 打一个平结，这样很牢固，你完全不用担心，就里面肯定不用穿内搭， 有一种 butterfly 的感觉， 确实是很好看。 然后前面的领子呢也不会这么的紧，就可以松一点，所以也比较适合脖子不是很纤细的女生。当然反穿还没有结束，这款依然是好看的，对不对？ 好看。 那袖子就这样自然的下垂是吗？ 你捋上去也可以， 还是要给扁上去？ 也没问题，就看你随便了， 都可以。 对，但是我不太建议穿这样白衬衣的时候把那个袖口扣得非常的严丝合缝， 会 很死，对，太死吧。 好，这是反穿的第二种方 法。是，那我们也看一下模特的效果图，看这个样子的。 哇，这个封起来真的 是， 是 不是？ 对，但它其实是安全的，你看 是安全的， 它最大的口也只能开到这里了， 对， 很好看。 对，这是刚才袁一姐展示的反穿这样子。 那你说这样穿法是不是需要那种肩胛骨特别突出的 啊？我也觉得这样穿会很好看，这种女生会穿的比较好看。 如果后面太平或者太厚的话，可能会 太平太厚 不太美丽。 都是一种时尚的穿搭嘛。 这是第三种穿法了。目前为止没有看出来有多大的差别。 他把这个肩是露开。 对，这种穿法呢可以把肩稍微再露开来一点，往下拽一些。 这就不是刚才的小高领了， 对， 就变成一字 领。对，也可以把袖子完全拽下来，变成 把锁骨露出来， 对， 也很性感， 露出来。 这样子。 然后后面呢其实只扣了最下面两个扣子，我们请子琪转过来看一下。 哇， 扣完两个扣子以后把它塞到裤子里面， 好看呢。 这种穿法是必须得穿内搭了，对不对？ 其实不穿 不，我觉得还是穿上 去哪边就可以不用穿 啊。对， 就选一个其他的颜色或者是材质。 对， 好了，这就是我们带这个白衬衣的玩法。 哇， 非常完美， 好看。 其实数了一下，一共是五大类，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吧。第一个是露肩，穿成一字肩的， 没错。 从下面扣扣子，扣到最上面那一颗，不，最合适的那一颗。 对， 当然这个引申出来也可以是单露肩，可以稍微把这个扣子往这边挪一些。接下来第二种方法就是 X 裹身穿法，不要扣扣子，直接在胸前交叉。 对， 记住一定要把你的衣角拽直， 拽平， 对，拽平，然后塞到你的裤子里面。 澳大利赫本的时候就有穿过， 是的，对。接下来呢是只穿一个袖子，先让自己变成杨过，然后再把那个多出来的内衣袖裹到你的裤子里， 裤子里或 绕一个圈，把你的腰身全部都勒出来， 很好看。 对，紧接着还有抹胸的穿法，抹胸的穿法就是两个袖子都不要穿， 秧歌型， 秧歌型， 对， 在前面系一个蝴蝶结，或者是 一定要系蝴蝶结，不然的话 就 会有一种秧歌的感觉，而且可能会把自己绊倒。 是， 袖子这么长吗？长臂猿。 最后一种穿法就是我们现在展示的反穿衬衣的穿法， 没错， 也包括只扣上面两个扣子呀，在后面直接打结呀，包括扣下面两个扣子，把衣服完全缩到裤子里面，这样一次穿法。 今天这期节目简直是太实用了， 特别实用， 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你全都学会了，对不对？ 嗯， 那你现在就穿成这样去上节目吧， 好， 回到嘉宾席。 而且我觉得男生看完这期节目也会很开心。 是的，那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呢，也是教了大家很多的穿衣的搭法。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泽华说了一句，说今天这个节目这么实用， 嗯， 男生看了以后也会很高兴。我瞬间尬到了泽华的点， 是不是？ 男生开心点又在于，哇，我只需要给我女朋友买一件最普通、最便宜一百多块钱的白衬衣， 打折根本不用一百多，99就可以。 然后我的女朋友就可以一个星期不重样的给我穿着不一样的感觉的衣服， 整个夏天都不用换了。 天哪，我不仅是女生的好闺蜜，我甚至是男生的福音。 所以女神百分百真的很适合男生也同时观看， 男生女生一起来看，可能你就能够明白你的女朋友的点到底在哪里。 是的，没错。 今天我们在秘密话语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女同胞们听了以后可能会很开心。 嗯， 男同胞就不见得了， 因为 哎也会开心。 也会吗？ 你会知道该怎么样去讨好他。 应对。 对 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女生惩罚男朋友的各种方式。 嗯，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你们的纪念日快到了，有个什么惊喜？ 我跟你讲，我昨天刚刚收到那个包包哦， 你看是不是很精致？ 天哪，这个是那个什么包包的 Zoe Black 吗？ 质量很好呀。 对呀、啊，很喜欢， 羡慕吧？哎，你男朋友真的很想得到，我男朋友都想不到这些东西啊。 哎，可是有一次他送了你一个什么限量款，我也是没有的。 嗯，这么讲吧，反正咱们俩男朋友呢各有千秋，可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偶尔不乖一下。所以我最近在琢磨一个事情， 比如嘞，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在不听话的时候，能想出很好的招儿。惩罚他一下，让他知道谁才是这家里的男朋友。哎，对，哎，不许走，说的就是你。今天你是这儿唯一的男生，所以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啦。 我去上厕所了。 回来，站住！哎，现在接受第一轮的惩罚。 什么呀？ 罚钱呀！ 罚钱最实在了。 对呀。 我那么有钱，罚，随便罚。 500块，现在拿出来，四五百。500。 我们商量一下房价，5毛。五分 不行，499不能再少了。 哎呀，那没有钱啊。第二场没问题， 这不罚钱是吗？ 对呀、啊。 好了，那就第二场。这货品更好。哎，正好有薯片呢，小雨，咱们来贵水怎么样？贵水一片罚100， 很好哎。 怎么样？快，我们过来。 这样改薄呗。 怎么样，行不行？贵水一片罚100呀。 这么薄？ 你试试吧。 你们这些人就知道贪钱，要罚罚你的够。 贵水也不愿意的话，你都醋好了。让我断食 素，没问题，来喝。 血管，快点喝吧。 真的， 千万不要说假话哦，把你的绳子拿出来。 扛忙，给我组喝就行。Come on，real man，real man。现在倒醋，大家看到一整瓶的酸醋哦，不带有任何的面部变化。 真的吗？我的妈，我喝没全部喝完啊！全部喝完，一口气全部喝完。 啊！ 加油！他竟然把一杯醋都喝了耶！ 太厉害了！ 好的、哦，来呀！ 你说胖泽华的腿又白皙又纤细，我们让你腿变得更白皙，好不好？ 你值得有你。 拔腿吗？谢谢！来，把你腿伸上来吧，快点！ 去 ，real man，real man， 怕什么？ 我很长。 哇，真的没有感觉，很舒服，像在做俯卧撑一样。来，两位妹妹慢一点啊！ 哎呀， 太疼了，而且耗体力，这么热的天，有没有不疼的？我耗体力的。 你嘴巴这么溜，要不你就夸我们两个各说100条优点，不许停。 那太有用了。原因，你今天比我现在昨天看上去瘦了0.00000001斤，哎，真的是越发的漂亮。小郭小姐，哇塞，经过这个周末以后，看到你变得越来越肿，哎，你这个脸比以前看的丰盈了很多。 太讨厌了， 太讨厌了， 冲下去了。 100条都输不到 哎！啊，真的，你们实在是没有。 你不想上太平洋银行，什么都没有惩罚完。我觉得穿女装拍照， 我很想看。 Are you kidding？ 我穿女装会很美哎。 啊， 你们俩会怎么样？ 那穿高跟鞋 好吗？你们俩颜色会很难看。没有问题，我可以跑步，一口气上5次不带喘。 那如果他穿女装，可能咱俩现在就被风头给掩盖了。 真的，要不然让我陪你换一个吧。 哎，指甲油怎么样？ 给他涂完五颜六色的指甲油。 你期待耶。 来， 我可以再弄吗？ 不可以。 不想。 来吧。 不要。 开始了。 真的要涂吗？ 真的要涂，没有卸甲油了。 你没有卸甲油，好男人的再见了，就是胖泽华。作为一个好男人的代表呢，你会发现做男人实在是太难了，因为女朋友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随时会变天。如果她不高兴，有些男人会说那赔钱就好了，但是赔钱会觉得心里很难受很委屈。看完今天这期节目，你会不会觉得赔钱简直是一件 so easy 的事情？因为如果她心情不好，如果她创意萌发，比如说爱吃醋的男生让你喝醋满满的一瓶，你会怎么样？你说还是简单 OK， 下面这一项噔噔噔，拔腿毛，是真的拔腿毛，不是一根毛，是很多根毛。如果他创意萌发，要拔鼻毛，相当不好。还有，如果他今天想给你涂指甲油，拜托下午一点半要开会，一屋子的人来，你就五颜六色的指甲油就进去了。来，下午给大家做一个报表，你们看一下今天的请问计时，对，很丢人。还没完哦，女朋友说我要罚你，不罚你跪搓板，你不罚你跪遥控器，罚你跪薯片，这么薄的薯片，大哥哥，我不想做男人，我要做。 惩罚男人的各种的方式， 这小片拍实在是太好了，这演员演得非常棒， 主要是男主角， 主要是男演员不错， 可以看一看， 哇，好开心，真的，快颁奖给我！ 一年一届的女神百分百最佳男主角，我们今天把奖杯发给， 谢谢， 泽华， 谢谢 FM 98.2，谢谢女神百分百，谢谢袁一，谢谢所有人。 哎，其实今天这期节目真的需要记得知识点很多哎。嗯、除了刚才一件白衬衣可以穿出花来以外，接下来我们放那小片里面，女生就可以学习如何去惩罚男朋友。 是的， 你们真的会这样做吗？ 我不会 啊。你不会，那你会怎样？如果他犯错的话， 如果他犯错的话， 就像你亲一口， 就是不，他可能会玩，他肯定离不开电话呀。 嗯、 我会下一个电话软件，然后不停的轰炸他。 哇哦， 怎么轰炸法？ 就是那种软件是不需要你自己去拨，然后他就会不停的给你打的吗？还有这样的软件？ 当然有了， 推荐给我。 嗯，好，然后不停的 他可能会把你拉黑吧？ 他啊，拉黑不了，是 不同的 各种不同电话 轰炸， 对。就是让他 看不出来一木是这样的女生， 非常狠哎！ 看不出来你是这样的一木， 还以为一木姐会说我会原谅他， 我不会。 天哪， 这样会影响他工作怎么办？ 啊，是啊，会有这种情况，但是那个时候我生气，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那如果他失业了呢？因为你这样行为导致他失业。没办法， 那也是男生惹我们在先 啊！ 我们一梦本来也没有让男朋友养， 哎呀，我就说正常的男女朋友之间的那种 啊， 可以换吗？ 霸气 ，Bravo！ 子琪呢？子琪会怎样惩罚男朋友？ 应该会冷战吧？对， 冷战就不理他吗？ 对对， 他和男朋友很开心吧？ 冷战几分钟？ 要是冷战的太严重，他要是也顺便不理我了，那这段关系就可以结束了。 你看，你看， 你的冷战会有多久？ 会很久，他 上限是。你最久能够接受男生多久不理你？ 一天半天。 一天半天是 半 天还是天？ 那你最久可以接受你多少天不理男生男朋友？ 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应该都会理他。 所以你看他是真的爱男生的。 对，我就不用问了，以上那些惩罚男朋友的方法都是我想出来的。 所以啊，跟袁一谈恋爱简直太今天这期节目要放给你男朋友看。 男朋友就变成老公了。那所以泽华，你有没有接受过什么样的惩罚？ 我没有哎， 女生的， 大家都是很爱我的， 你得了 都会舍不 得。你 得 了， 最主要是我会很讨女朋友的欢心哎。 啊，这倒是，他会见好就收，而且在那个即将要生气的那个点，他就刹车了。 对，但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下回男生记住，就先给女生买礼物， 啊、 先堵住他的嘴，对不对？ 但是礼物也很有，就是这个讲法哎，对。 是什么讲法？ 就是比如说你没有送对礼物的话，可能你也会被 这个是男生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上次还专门做过七夕节礼物这一期节目。 那你们说怎么办可以让男生就是瞬间讨好你们的欢心？ 就是本来要生气了，男生做什么样一件事情，女生可以瞬间原谅他？ 哎，我觉得应该是让女朋友把气发出来。把气发出来， 就当面把话说清楚。 对，把话说清楚。 但是男生不可以说好好好， 你说我听着。 对对对，你说我听。 对，还不可以敷衍。 对，或者说你说什么都 对， 或者是啊，你就不理他。 好好好，我改，这样行吗？ 也不可以说我改，这样特别的不真诚。 对， 对，首先是态度要诚恳。 对，特别的诚恳， 一定要说我错了。对， 我真的错了。这样不是也很敷衍吗？ 不，一定要很诚恳的说我错了。 对着他的眼睛说。 对， 好，下回男朋友就对着他眼睛说我错了， 对， 就好了。 反正情况很多变， 前提而已。 对对对，好吧，希望今天这期女神百分百不仅给女生朋友们可以有所帮助，也帮男生朋友们可以找到一些应对女生生气的办法。那时间已经到了下午的4:54，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就暂时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稍后为你带来的是魔方秀的982活力榜，我是袁一。 我是一梦， 我是泽华， 我是子琪，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再见，拜拜。 Pick your diamonds, pick your pearls,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